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三。这两天如果大家看朋友圈，或者是跟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孩子啊父母聊聊天的话，会发现啊，大大小小的公司年会这几天啊集中的召开了啊。在这年会上当然有各种节目了，有的年会啊唱歌唱祖国啊，有的年会啊唱智取威虎山啊，还有一些年会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表演。当然我觉得啊，在每一个公司的年会上都免不了有一个环节，那就是感谢。感谢领导，感谢同事，感谢自己这一年来的照顾、支持和努力付出。那么就算是没去啊参加公司的年会，或者公司目前还没搞年会，那么作为每一个职场人士来说，是不是应该回望一下这一年来哪些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给予了帮助、无私的支持，或者是哪些人是我们的职场贵人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场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此外呢，今天是周三嘛，我们节目还要发布很多的招聘信息。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嗯，雨田的声音总是这么的甜美哈。甜甜的雨田，你特别想感谢职场当中谁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想感谢谁啊？ 我其实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们。 嗯， 因为我的同事们他们和我的年龄都差不多大。 嗯， 然后所以我从到了报社之后就没有换过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帮特别有爱的同事，就是工作氛围特别特别的好，让我觉得很舒心。 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年代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啊， 对， 就是大家觉得在一起，性格脾气相投， 对对， 大家呢在一起的氛围不错， 没错， 所以你也感谢的是一个群体， 对，感谢的是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编辑部 啊， 然后甚至就是整个报社，我觉得我们同事之间的氛围都相处的特别融洽。 但是你特别感谢的是跟你年龄相仿的年轻的同事是吗？ 这个也不是，因为您像我们报社它也有就是一些老编辑，还有您像在这个排印部啊、美编部啊，也有就是岁数可能比我们稍微年长的这些老师，但是他们都特别的就是对我们特别的友好，而且特别耐心。 你能说一个故事吗？比如说人家给你的一些帮助、支持、言语的这种安慰啊。 对，其实就是您像我们这个编辑部啊，它主要合作的就是跟这个美编部合作，它属于就是会帮我们把这个版式排得特别好看，这个报纸上面，所以我们负责文字部分呢，那他们可能就得更多的负责整体的这个报纸出刊的这个形象。然后我记得我刚到这个 排印部的时候，就跟这个老师对接时候特别胆小，说话声音都就属于那种蚊子声，然后也不太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是给老师什么就是都说啊拜托拜托，但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就主观上面要去编辑我这个版的一个意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的是，就是美编部的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大胆的表达你的意见吗？这是你的版，然后你想怎么排就怎么排。所以我就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对我其中负责的一个板块，我希望能给它设计成那种就是龙，中国龙的一个形式。然后那个老师就说，说这个想法不错呀，挺好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共同我们两个一起努力，然后就把这个版就排出来了。排了之后，然后还去评选了那个就好新闻那个排编奖，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就对自己整个工作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就是前辈给了你一定的信心、 对对 勇气和机会哈。 对对对。 我觉得不同的单位真的是，如果要想回想一下的话，哪些人是你的职场贵人？他可能是在不同阶段出现的哈。在你新入职场的时候有，或者是你遇到了某些困难的时候，在做一个临时的项目的时候，等等啊。时不常的啊，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啊。 没错。 那雨田，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他们遇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职场贵人呢？ 还真有。对，我有一个就是哥哥，然后呢，他是就是比我因为年长嘛，所以他就是参加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正好最近跟我说有一件事儿让他特别感动，他就是等于是参加一个公司，这个每年都会有这个晋升机制嘛，然后他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职位再往上升一升，然后他们的这个领导啊也对他特别的关心，特别好，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了，因为他是要各部门之间有比拼的，所以他们部他是就是被派出去的黑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没想到 希望他能晋升上去， 对，希望他能晋升上去，然后没想到。就是他家里面出了一些事儿，然后就是母亲可能生病了，然后他当时就是觉得就特别遗憾，因为他就想的是，我毕竟是独生子，我肯定得以家庭为重，但是他其实心里面也有些就是不甘心，因为毕竟自己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然后当时他就把这个情况跟他领导说的时候，然后他领导立马就跟他说这个你不要担心，说这个我们有咱们这个整个一个部门的人给你做后盾，给你做支撑，说实在不行的话，你独生子没关系，我们就都是家人了，到时候我们就每天我们排班照顾你那个母亲不就行吗？然后确实是就让他特别感动的是，就是在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参评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他的这些同事确实就跟排班一样的，就是帮他轮流的去医院就看他母亲，照顾他母亲，所以他说这一点就特别感动，他没有想过就是说就是能够拥有一群就像就是亲兄弟亲姐妹这样的就是 同事 和领导。 所以他有一群啊，包含领导在内的贵人， 对，让他特别感动。 那最后他上去了吗？ 上去了，这个他说就是这不仅仅是为他自己而战了。 对、 这个， 就大家的付出这么多，也希望他能够顺利的晋升、 对对对。 那他是做什么工作呢？ 他其实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做很悲催的程序员。 好。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往这个技术这个 主管 对 这 个方向努力。 是的。觉得职场贵人有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行动在帮助你，或者是他能调动他的一些资源， 对 他的权力啊，在帮助你实现你正常的这种上升。那可能还有一些职场贵人，他是说了一句话点醒了你，是吧？ 没错没错。 还有一些职场贵人呢，他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体现的。我找了一些资料啊，有人说这几种人可能就是你的职场贵人，愿意唠叨你的人啊。职场谁老说你，不是你爸妈老说你干嘛呀？ 没错， 费那劲是吧？ 对。 还有愿意无条件力挺你的人，还有如果符合这几种情况的话都算啊。愿意和你分担分享的人，愿意不放弃而相信你的人，及时教导和提拔你的人，欣赏你长处的人， 愿意把你当做榜样的人，还有就是愿意遵守承诺的人。哎，我觉得最后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愿意遵守承诺。 对，这确实是现在诚信对于这个职场人来说很重要。 是，换句话说呢，他愿意遵守承诺和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啊不一样在哪儿呢？前面那些情况可能都会跟你有交集， 嗯， 但是愿意遵守承诺可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承诺完成了，他对他领导负责，或者他对别的同事负责， 对 你也是也许有交集，也许没交集，但是这恰恰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他不会给你拖后腿，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 他也许还会给你加分，他就是你的贵人。 嗯，真的，哎，这一点很无私啊， 很无私。 嗯，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你愿意成为别人的贵人吗？也可以反推一下哈， 哎，对， 你可以达到哪几点？ 对对， 我们都希望自己身边有帮助我们事业成长的人， 嗯， 但是别人也都这么想，所以让我们彼此 成为彼此的贵人。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职场帮团啊，除了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之外呢，还要发布很多的信息，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朋友的职业晋升啊提供一些参考和机会。好，马上要进入今天的招聘环节。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接下来要发布实实在在的招聘信息了。我们的招聘岗位当中呢，有技术的岗位，也有一些这个高学历高要求的岗位啊。国家行政学院目前正在招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我看了看啊，学历要求基本上都是博士，全是博士啊。 对， 哎呀，要求很高。这个单位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那么招的岗位有哪些呢？ 他这个招聘的岗位有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岗位，还有经济学教研部教师岗位，法学政治学教研部教师岗位，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也就是说中欧应急管理学院，还有就是电子政务研究中心，领导人员考试测评中心，他的这个教师岗位以及专业技术岗位。 嗯，好。那么这些要求呢，除了学历之外呢，还有要是中共党员，有比较好的外语水平， 对， 另外呢就是有比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从事科研咨询的工作能力啊。报名截止时间是到3月9号。再来看北方工业大学，目前也在招人，招什么呢？招老师是吧？ 对，他这个要求的是这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的，然后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具有这个应聘岗位所需的理论业务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以及具有北京市户口，符合北京市人才引进条件的这个人员就可以。 好，或者是非北京生源呢，也要符合应届生的留京条件啊。那么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北方工业大学教师招聘系统，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官网上，根据要求来填写简历和申报。那么截止时间呢是3月31号。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招歌剧演员管理综合文案主管、空间设计主管，但这个要求它不是针对于应届毕业生了，它是社会招聘。 对，然后它是就是主要也是要这个 北京户口，或者是符合北京市人才引进或接收应届毕业生条件的，这样的具有这个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这个人员进行这个应聘，然后他只要符合这个岗位具体要求的，就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他有一个招贤纳士的栏目，然后选择这个在线职位申请，就可以申请相关的岗位了。 嗯，这个要求呢是45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以放宽到50岁以下。 对。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机构也好，公司也好，他们在招人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招聘系统，而不是说你在 没错 什么商业网站上填了简历之后呢，你发给这些公司，你还得在他的网站上自己填一遍。 没错，因为这个是为了确保，就是现在招聘网站嘛，就是有的可能它会出现一个比如说信息填写错误，或者说出现一个诚信问题，所以就是更多的比如说像这种事业单位啊，或者是国企啊，比较有这个要求的，他肯定会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还会再次再登一遍，然后从他们这个自己的渠道进行招聘，会可能更加放心一些。 嗯， 对，人才的选择也好一些。 所以说你就得填好多次。 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有一点麻烦啊，你看看这个各家机构他那个设计的怎么样啊。 对对对， 有的设计嘛就是特别繁琐，这个日子呀得填好多，学校得下拉列表找， 对， 然后还不能够粘贴复制 啊，对对，不行，得自己输，要不然 对那种特麻烦啊。 对 啊，希望大家也都在安全的情况下简化一下这个大家填写简历的流程。 嗯， 那这是国家大剧院啊，他们的招聘报名截止时间是2月9号。2月9号。接下来呢是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这单位呢也是一个算是事业单位哈。 对，然后他主要招聘的这个岗位就是固体废物管理岗位，还有化学品管理岗位，以及污染场地及土壤详查岗位。 那么 技术岗多一些。 跟大家念一下他们的这个要求啊，就是应届毕业生要是国家统一招生的全日制普通高校，2018年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那么要求考试全都合格，没有补考记录，毕业的时候就应该拿到学历和学位。如果是这个2017年8月1号到2018年7月31号这个阶段毕业的，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的留学回国人员也可以报考，但是毕业的时候呢要拿到境外的这个学历认证啊。此外就是符合他的一些专业要求。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到1月30号。那么他们这个报名有现场报名和资格审核，大家还可以具体看一看啊，可以到北京市环保局的官网去查询。此外还有一个联系电话，6845-7307，6845-7307。因为他们涉及的这种岗位比较多，要求也比较复杂，我们就没有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介绍了哈。 对， 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这个跟那个环保局还不太一样啊。 啊，对，不同的。 对，它是一个属于北京市环保局的这么一个事业单位。 对，应该下属。 下属单位啊。 对。 好，他们招好多。 然后他们主要是招这个新闻编辑，还有新媒体编辑，然后还有就是会务保障，以及这个中餐烹调师。 哦，还招这个 啊？对， 招一厨师 啊？对对对。 好，我们先说这个他们主业这块的要求啊。新闻编辑薪酬是5500到6500，招一个人。 然后他主要要求的就是这个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等专业优先，然后要求是35岁以下，文字能力特别突出的可以放宽至38岁，然后他这个要求是文字功底突出，能够独立完成新闻采访报道、稿件撰写、编辑工作，然后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可以优先考虑。 嗯，刚才我念的那个月薪啊，人家说的是税后啊，5500到6500，刨去这个五险一金的到手的哈。嗯、 对。 另外呢，单位在年底的时候会有绩效奖金。 嗯。对。 不过这个要求呢，也是需要看你个人的这个实际作品的。需要把你的简历和文字作品啊发给他们。 嗯，没错。 是吧？ 嗯。 他们有一个联系电话 ,8263-4905,8263-4905。这是招的新闻编辑、 嗯、 还招2名新媒体编辑。 对。这个新媒体编辑薪酬也是在6000到6500，招聘人数是2个人，他主要负责是移动互联网自媒体平台，叫做京环之声、微信、微博、头条号、企鹅号、网易号等等，他的日常运营及推广工作，然后这个平面设计工作。 就是他们在这么多地方都注册了。账号、嗯、 对， 你们要负责运营和推广， 没错。 嗯，哎呀，这么多，就2个人。 嗯，这个轮流着。 反正这个活儿现在呢，就是很多单位都需要啊， 对对对， 但也不好干啊，也不好干。 对， 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带上个人作品的。 嗯， 投简历的时候呢，也要附上自己的设计作品。 嗯，对。 新媒体编辑他要求呢就是能够独立运营微博和微信的公众账号和粉丝有一些这个互动，另外就是能够独立负责平台相关项目的图片设计制作和优化，能够熟练使用一些设计制作的软件，还有就是要有比较好的美术基础，良好的创意和构思能力。 嗯， 招2名，薪酬是6000到6500。再来看下面这个是会务保障。 对，会务保障它的这个薪酬是在3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1个人，然后年龄要求是22岁到35岁，高中以上学历，身高1米6以上。 嗯，他这个对学历要求不高，我估计这个工作也会比较的辛苦一些啊。 嗯， 会务嘛，这种设备啊，还有一些现场的协调啊， 对， 事儿多啊。 嗯。 那么他这个待遇是这样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因为说的是3000到8000嘛，具体是哪一档、 嗯、对对对， 还得真的要仔细聊一聊。 嗯， 还有就是上五险一金。 嗯 嗯，上五险一金，包吃包住，我们不说3000也不说8000，我们就说4000的话， 嗯， 其实相对来说也还 可以， 还可以是吧、 嗯、 因为他的这个学历要求不是很高嘛，是吧、 嗯、对。 来，最后一个是中餐烹调师，就是招一厨师、 哦、对，还挺洋气。 烹调师， 对，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3500到4000，招聘人数是2个人，然后主要就是负责公司餐厅的这个各项家常菜的制作，然后能够经常变换花色品种、烹饪方法，然后这个掌握好火候、菜品用料什么的，做到一菜多种做法。 总之就是给单位的食堂做饭呗。 对对。 啊，招2个，3500到4000哈。 嗯。 但他这个好像没有写包吃住，是不是？ 嗯，对。 大家也得问一问。 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都是包吃住的，在外头做的话哈， 好像是。 嗯，不过在单位做不如在外面做辛苦。 对，相对来说可能负责的这个没有说时间点那么松散，可能外边的时间点不固定。 嗯嗯，反正大家呢也可以各取所需呗，是吧、 嗯、 外面的累啊， 对对， 然后 对 挣的也稍微多一点啊、嗯、 对， 这边呢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辛苦。 对，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 好，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个新闻编辑之外，其他的这几个岗位的联系电话我们请雨田介绍一下。 嗯，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是8263-6215 8263-6215，联系人是苏志平。 嗯，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在招人，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海淀区苏州街67号。我们还有很多的职位在下半段呢要为大家一一来介绍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个话题，说说这个感谢的人应该有哪些啊。那我们都说这个职场贵人是 我们职业上升期的良师益友。那还有人说，你们怎么不说说职场小人呢？职场有小人吗？我就觉得呢，这个话题就像社会上有好人和坏人一样。 对， 是不是在职场当中它也是分的？ 对，这个很正常其实。 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你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还是要有的。 对，没错，要有防人之心。 我们应该本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工作呢？就是与人为善， 对， 给予人家便利， 嗯， 同时呢也要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对， 满足老板和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对， 但也有些人就是讨厌，是吧？他就是看不得你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资历，希望通过自己的手腕啊，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的重要性。 对，我觉得其实良性竞争是欢迎的啊，但是像有一些比较恶意的这种，我觉得还是敬谢不敏。就一个单位最好这样的人少一些，才能保证就整个就是单位的这个工作氛围会好一些。 但是现在呢，确实有的单位的竞争是很大的。 嗯，对， 优胜劣汰，是吧？在内部呢， 对对， 大家的压力也都很大，所以说有的人会为了保住自己这摊儿 啊， 让你那一摊呢不好完成工作内容要求， 对， 所以就难免会有一些小心眼儿，会有一些使绊儿。 嗯， 没错。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该怎么做，其实也是挺有讲头的。 对，他就只能说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也是要小心为妙。要一点一点磕碰着成长嘛，那就只能。 对，有的时候吃亏是福，但有的时候呢，你要有你的原则。 对对。 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在职场当中永远忍气吞声，但是你要看一下你现在手里的这个能量足不足以抗衡。 没错， 不要太冲动。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冲动是魔鬼， 真是。我们要做一个理性的思考。就比如说有人就明着欺负你，就比如说他就给你啊一些小鞋穿，或者是就给你安排一些特别麻烦的工作，你要找他配合他就不配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考虑一下你手里的资源和支持有哪些，不要一时冲动，是吧？跟人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支持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那么也包括你个人的能力。就是说如果我跟他闹掰了，公司会倾向于谁呢？我对于公司来说更需要，还是他对于公司来说更被需要？考虑好这些之后您再回击。 没错没错，自我评级很重要的。 哎，自我评级啊，你看雨田给升级了一下，提炼了一下。好了，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们接着还要发布一些招聘信息，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聊着天儿把人招， 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在发布招聘信息之前呢，我们来发布一条节目预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从1月22号到1月28号，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的晚上7点半到9点，重播是次日的早晨7点半到9点。今天晚上，来自市文化局、市文物局的负责人将和听众朋友现场交流，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互动。好，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接着请雨田来发布招聘信息哈。北京原麦山丘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人，那这是一个做 面包的 食品的公司是吧？ 特别好吃。 哎，那是你个人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发布招聘信息啊。 好的。 物流专员、品控经理、生产统计、叉车司机、生产班长，这是他目前的人员需求啊。 嗯。 首先来说，物流专员招20个。 嗯。 物流专员是指的什么呢？是送货的吧？ 嗯，对，它主要就是负责生产指令，协调合作生产企业完成样本生产，然后还有就是负责监控并解决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完成生产工艺，然后以及就是完成这个生产现场的核查检验，以及就是申报等工作这方面的。 哦，这个物流专员的要求跟这个生产交付有一定的关系呢。 嗯， 另外呢，你看啊，我看他的要求里面还写了食品医药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1年以上中药保健食品生产经验，有驾驶证熟练车辆驾驶者优先。 他这个物流船员的要求好跨越呀、啊。 对，感觉好像是，就是还要负责生产环节当中的一些，这个，我觉得可以具体的再跟他们后期的这个招聘人员再详细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还需要生产这个当中的一些工作需要他们来做呢？ 对，而且物流专员任职要求当中有医药和食品相关专业。 对，好跨越。 跨越是吧？ 对。 好，招20个人，薪酬是3500到4500。 嗯。 下面这个是品控经理。 嗯。 品控经理，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像刚才那个了。就那刚才那个要求有点像这个品控经理，你知道吗？但是他这个其实啊，要求更高了，每个月呢是挣8000到10000。我们请雨婷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些要求，他这要求有13条， 对， 挑重点的啊。 对，他这个品控经理确实是要求会更严格一些，比如说他要负责这个优化品控运作模式，制作标准作业流程，还有管理制度。负责这个公司各项质量标准的评估、验证与确认，还有就是负责公司供应商的这个质量评审标准制度的制定，以及参与供应商的评估、选择和控制，并协助供应商进行这个质量提升。还有就是他要负责这个售后投诉，以及对投诉改进并提升产品品质。还有就是制定品控部门 KPI指标体系，确定 KPI 达到目标，并评估考核达成结果。 好，很多的要求。 对， 他的这个位高权也重啊。那么要求呢是本科以上的学历，食品相关专业，5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食品品控部工作经验，如果有烘焙食品企业从业经验者优先考虑啊，就是你做过蛋糕和面包的优先考虑。 对。 还有就是要了解一些企业的这个法律法规啊，和一些质量体系的内容。那么这个岗位呢是招一个人。 对。 接下来呢是生产统计。这是在车间里面工作，招3个人，薪酬是3500到5000。 他主要这个生产统计就是负责每日生产量的汇总，车间各项表格下发，还有就是这个办公用品的申报，以及这个周报、月报制作，员工入离职、考勤管理等等。 他实际上呢兼有行政、人事 对， 还有这个工厂的这个数据统计这么种种的职能。招3个人倒是啊，不是招1个，招3个，薪酬是3500到5000。 对， 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可以双休。接下来招2名叉车司机。薪酬是3500到5000。 对，这个叉车司机他就是主要是根据生产周转需要，然后使用叉车将成品、半成品以及相关物品转移到指定位置。然后就是懂一些基本的这个叉车维修。 要求呢是男性，22到35岁，有叉车证，要有2年以上开叉车的工作经验。可以在仓库内装卸货物。还有就是要求呢从事过仓储工作，能够适应冷库的工作要求。另外每天上班的时间呢是8小时，是单休啊，是单休。单休3500到5000。对于叉车司机来说高不高呢？ 可以就是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咱们货比三家。 是，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有竞争力啊。 对， 他没有谈到这个时速的问题还啊。再来看下面这个生产班长。这个招2名，薪酬是5000到6000。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在车间里面生产这些食品的时候呢，他负责一些班组啊。有很多的要求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总之呢是从质量上面的要求，从这个人员管理上的一些要求啊。 对。 那么对于应聘者的年龄呢是28到45岁之间。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专科及以上的学历，2年以上食品行业的工作经验， 两年生产现场管理的工作经验， 嗯， 做过食品和药品行业的优先考虑， 嗯， 薪酬再重复一下是5000到6000。 嗯，然后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是18201315143，18201315143，联系人是任敏芳。 嗯，这是原麦山丘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 嗯， 下面这家是做衣服的，叫做北京候鸟旅途服装有限公司。 嗯， 主要做的是一些异域的这个 对 沙滩裙， 嗯， 啊， 对，嗯， 目前招的是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生产助理、裁剪工、淘宝美工助理，就是有生产的，也有网店的啊。 嗯，对，他这个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呢，他的薪酬是在3000到5000，招聘人数是2人，学历要求是专科以上，主要就是能够依据设计师稿图，完全按照制版师打的这个纸板完成成衣的这个制作，而且在制作过程中记录每道程序及各项数据。要求呢是3年以上样衣岗位工作经验，然后工作认真有责任心，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周末双休。 嗯，薪酬是3000到5000。 嗯， 生产助理呢是招1名，薪酬也是3000到5000，单休，朝9晚6。工作内容呢就是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啊， 嗯， 还有就是订单的跟踪，问题的记录啊， 嗯， 还有物料的跟催，请购， 嗯， 它是一个协助很多部门啊完成工作的这么一个岗位。 嗯， 另外招3名裁剪工，这裁剪工在他们这儿是很吃香的啊。 对， 薪酬是5000到8000，包食宿。 嗯，他这个裁剪工主要就是按时按量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完成当日当月的这个生产任务，以及根据这个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操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以及本岗以外的技术学习任务。 嗯，另外招2名淘宝美工助理，3000到5000的薪水。其实他的这个薪水在淘宝美工助理这儿看来呢，就是很一般的，很 对， 普通的这么一个 普通的，对， 哎，薪水啊， 对， 每周是单休。以上的职位呢，大家可以和他们的一位姓郭的联系。 嗯，对，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15601163837，15601163837，联系人郭小华。 对，那么这位同事呢，就负责这个招聘的工作哈。 嗯， 其实这个阶段招这些岗位啊，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好招的。 嗯， 为什么呢？ 都快回家， 对，都要回家过年了。有的呢，怕买不到火车票，就已经回家过年了。 嗯。但是现在您知道有一个很就是流行的，您知道一个新趋势在招聘市场上，它跨年招聘。 跨年招聘。 对，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我先把这个职位推出去， 嗯， 然后有竞争者可以先给我投，然后具体的这个招聘工作的开展等跨年过后， 嗯， 这个年过后。 所以企业他也做好这样的准备了， 哎， 就是说你不来也都没关系，但是呢我们俩先聊着 啊，对对对， 你再找机会，是不是？ 对， 到时候呢过完年之后有很多家企业都会招，那我就提前下手， 嗯嗯， 先锁定一些人。 对 对, 对对， 是这样哈。 嗯， 好，再来看下面，这是一家医院，叫泰和妇产医院。 嗯， 那么招门诊护士，这儿科的门诊护士，也招儿科医师， 嗯， 还招呼叫中心专员、行政文员等等。 嗯， 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啊。 嗯， 门诊护士呢，招5名，薪酬是4000到6000，这个要求呢是护理专业大专以上学历，1年以上儿科门诊的工作经验。 嗯， 有护士上岗证。至于职责呢，我们就不介绍了。 对， 做过这个的都明白哈。 对， 待遇是这样的啊，入职就上5险一金，另外呢还有免费员工餐，这是午餐， 嗯， 有绩效奖金，有带薪年假，有体检。 嗯， 好，那雨田介绍一下其他的职位。 嗯，剩下的呢有一个是儿科医师，他的薪酬在10000元以上，招聘人数是2人，他任职的一个要求是要求临床医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新生儿儿科工作经验，有民营医院儿科工作经验者优先。 现在这个儿科医生确实是特别的缺。 嗯， 从这段时间的门诊量就能看出来啊，儿科医生真的是满足不了像一个爆发性的这个流行感冒的传播。所以说啊，儿科医生他的这个薪酬啊，一万真的只是一个参考值，人写的是以上啊。来看呼叫中心，他们招十个人啊，呼叫中心就是接电话，负责处理预约呀、投诉啊的一些工作啊。招十名，薪酬是3500到5000。这个要求呢是大专以上学历，医学护理学相关专业，25到35岁。有过网络电话网络相关工作经验，打字速度每分钟是60个字。再来说说这个第四个岗位，行政文员。 行政文员他主要薪酬是3500到5500，招聘人数是2个人，主要是就是负责这个项目报告撰写，还有日常工作总结，还有什么会议记录撰写。 他这个任职资格当中有一条特别有意思，有军队武警相关工作背景优先，具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为什么一个行政文员要有部队的工作经验呢？ 这个 你是文员呀，不是武员。 对， 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可以 对现在这个 聊一聊啊。 对，职位有的时候他这个岗位职责和要求提的确实是很奇怪啊。 反正这种要求它不是那种职位的标准要求。 对， 比如说行政文员，你拉出来看100家公司的要求，极少会写到这种有个性化的。我就想这种有个性化的要求是不是公司老板个人的某种偏好，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把这个行政文员当所谓的秘书来培养啊？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工作要求是工作总结和会议记录撰写啊，或者是当成他所谓的一个办公室的组成人员来进行培养。好啊，如果有这样的工作经验那也是优势啊，在这家单位可以看一看啊，适不适合你。 没错。 另外呢，招10名母婴康复中心的护士。刚才招的是门诊护士，这是母婴康复中心的护士。 对， 大家猜猜哪个岗位的钱多？ 公布答案吧。 公布答案啊，前面那个是4000到6000是吧？ 对， 这个呢 4000到8000。 4000到8000。 他这个主要就是负责就是母婴康复中心，他就负责产妇的这个护理工作， 还有宝宝啊。 对， 要求呢是1到3年母婴护理工作经验，有护士资格证，有母婴康复中心或月子会所工作经验优先考虑。还有什么条件吗？ 具有强烈的耐心和责任心。 就这些了哈。 对，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358-193-9663，1358-193-9663，联系人孙宇。 这家单位呢是在海淀区闵庄路那边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住址和单位的地址，相不相啊符？最好呢是在那个附近啊。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网络那个叫做什么图啊，反正优化出来了一个图，他把北京人上班的那个每天迁徙的那个路线啊，变成了一个动画，你知道吗？ 哇， 你看到了吗？ 这么厉害 啊！就是他用那个光的量和光的那个光点亮点的这个数量和流动来代表每天早上和下午的时候人员迁徙。 哇， 你就看到大部分人都是从北京的这个外围往内城聚集，大部分人住在什么，就是比如说通州啊、天通苑呀、还有西边某些地方，还有南方南边的大兴啊等等，那么往中心的一些地带聚集，比如说国贸啊、中关村呐、还有望京啊，还有啊西边的一些地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分散出去了， 对，又得回家， 所以那个看起来呢就会感觉到北京上班族真的是很累， 对，挺辛苦的。 每天你的理想的通勤时间和距离是多远多久？ 其实我就是希望的话能够在1小时之内能够到达工作 单位是 就从家门到办公室的门， 对， 一小时 啊，对，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还能接受， 嗯， 因为现在超了，现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啊， 对对对， 那那半个小时你怎么打发呀？ 嗯，那半个小时就想的是我去挣钱了，我去挣钱了。 我觉得雨田的这个想法还挺积极的， 嗯， 不负相哈。 啊，对。这个每一天就是应该积极的正能量的过， 嗯， 嗯，是 我觉得 当你在地铁里面特别拥挤的时候，你还会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解压吗？我今天是去挣钱去了 啊，对对， 挤一挤也无所谓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么想就这么想，就是没关系，挤吧挤吧，这个大家都一样， 哎， 都是 其实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简单粗暴的刺激， 嗯，对 来给我们减压的，是不是？ 对，我经常就是在这个挤地铁的时候就听到就是后面人说不好意思啊，就挤一下啊，然后就会听到其他人说没关系，挤吧挤吧， 嗯， 大家都一样，来吧上吧上吧， 嗯， 就这样。 好，所以说那张图看起来虽然是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其实各中的每一个小点点， 嗯， 他们自己可能也有自己排解压力的方式。 对， 嗯，好，继续来看啊，这是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一个保健品的公司是吧？ 嗯， 我看看啊，叫做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它不应该不是做保健品，它是一个做这个海藻肥 啊， 做海藻肥的公司 啊，对， 不能吃啊， 啊是 找技术人员、钾肥生产工、国际推广代表等等。这个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嗯，他这个技术人员他薪酬是在5500以上，然后招聘人数是10个人，学历呢要求是研究生毕业，然后主要就是负责这个业务人员这个进度追踪、整理报告、产品试验，还有技术推广、资料收集和整理汇编。 嗯，反正就是协助业务人员做一些产品的推广和技术讲座啊。 对，对， 要求是农学类的专业，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特别是研究生，他们是优先要考虑的。 嗯， 另外要有英语功底。 嗯， 招10个人，薪酬是5500起，可以再谈。 嗯、 另外呢，招的是15名钾肥生产工人、 嗯， 这个要求呢，就是30到4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 对， 薪酬是3500起。 对， 还招2名国际推广代表，好，还要走出去。 对， 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应届毕业生，本科以上的学历，农业类专业，意向从事国际贸易的。 嗯， 还要英语6级以上。啊、如果有第二外语的话，公司重点培养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啊、俄语啊等等。 嗯， 这个主要是负责南美、北美、东欧、东南亚海外区市场的客户维护和终端推广。 嗯。 但是看起来， 嗯， 是吧，在做很国际化的事儿，薪酬好像没有达到国际标准。 哈哈，薪酬估计是不是还可以再议。 嗯，当然他这个是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薪酬，4000到6000、 嗯、 而且是本科的这个学历哈、 嗯、 也许以后呢还有上升的空间。 对， 嗯 嗯，然后是这个生物发酵工程技术人员，它主要就是做的是这个 SOP 流程，完成这个生产细胞复苏、扩增传代、发酵罐培养、培液等，就比较专业的这种 技术工作。 要求呢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工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等专业。 嗯， 另外呢还要有这个药厂或实验室动物细胞10升以下发酵罐培养工作经验。啊，2年以上的话更好。 嗯， 他这个是参考的是生物制药的那一块的要求和流程。 对对 啊， 对， 薪酬是5500起。 嗯， 地点呢在中关村那边，联系方式。 嗯，联系方式是1391165-6020，1391165-6020，联系人姚兰。 好，来看最后一家公司，这是一个做空调 热交换设备的公司啊， 嗯， 比如说有什么室外冷凝管组啊、换热器啊等等，叫北京奥泰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做制冷设备的。 对，嗯， 招质检员、水暖工，还有销售工程师。 嗯，他这个质检员呢，他的薪酬是在3500到4000，招聘人数是5个人，然后主要就是负责遵守这个公司的各项章程制度和有关规定，进行产品出售前的质量检查工作。 嗯，好，还有就是统计产品的合格数啊，负责做好这个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的标准。 嗯，对， 招5个。另外招1名水暖工，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啊。水暖工，这个要求呢是3年以上电器维修服务岗的工作经验。另外呢有高压电工作业证、高压电工进网许可证。 嗯， 还有就是要熟悉电器维修工作内容和流程，熟悉电器维修设备设施及相关的专业知识。 嗯， 这个只招1个。 嗯。然后就是销售工程师，销售工程师呢，他的薪酬是在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2个人，要求呢就是中专以上的学历，英语、空调制冷、机械制造、金属材料等相关专业毕业即可，有3年以上的销售相关经验，如果有机械相关工作经验的还可以优先考虑，嗯，可以适应出差，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工作承受能力。 嗯，这家公司呢提供宿舍，宿舍里有空调，另外呢还有公共浴室，有员工食堂，如果是坐班车呢，他们班车可以开到天宫院地铁口，因为他们是在大兴。 嗯， 啊，在大兴。 嗯， 好，请雨田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啊，他的联系电话是8928-3281，8928-3281，或1851-050-5617，1851-050-5617，联系人宣伟华。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正在招聘的岗位。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很多的人呢，也都是在边找边干着。 嗯， 也想在年后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对， 所以说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些职位呢，也算是大家工作机会的一个蓄水池啊。 嗯， 在池子里面呢多加一些可能符合您的要求的机会，等您在来年的时候啊统一挑选。 对， 好，那么再次祝各位朋友们春节快乐。 对， 谈到招聘 拜年了， 我们就要谈这个过年的事儿啊。过完年之后，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求职招人大仗啊。 对， 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已经不开招聘会了，线下的已经很少了。 嗯， 在网上的或者是纸媒的还断断续续是在有的。 嗯，对， 嗯， 然后如果说有这个想要换工作的，可以关注我们好工作微信公众号。 嗯，谢谢雨田，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嗯， 接下来呢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孔融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